十集。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在律所楼下停住了脚步，见两个人都在认真的听自己说，程韵继续说：“ 而且，赵云华一直有翻垃圾桶的习惯。对于他来说，从垃圾桶里翻到琛哥家里扔的垃圾，然后从里面挑出一根狗毛，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啊，而且不会引起怀疑的。” 程韵说完，看向了孟昭，等着孟昭的判断。但孟昭还没说话呢，陆时琛先开了口：“ 嗯，有道理。但还有一点，我跟赵元华几乎没见过面，就算是在电梯里打过照面，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楼上的家政。他应该也不知道我就是楼下的住户，就更别提我是陆承泽律师的儿子这件事了。况且，以赵元华的智商和能力，11号晚上他才刚看到当年的视频，起了杀心。他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掌握这么多的信息，并且还能策划出这种一箭双雕的主意吗？” 听完陆时琛的质疑，程韵思考了几秒钟之后说：“ 周衍生前不是在浩泽律所打过官司吗？并且他那个朋友王诺在配合调查的时候说，如果能请到的话，他们就请你爸做律师了。你说会不会其实周衍发现了你是陆律师儿子这件事，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打电话的时候提起过，又被赵云华听到了相关的信息？” 陆时琛看向程韵问：“ 你说什么？周衍生前去浩泽打过官司？”“ 嗯，对啊，他的作品被别人抄袭了之后，他又是……” 话说到一半，听见孟昭在一旁咳嗽了一声，程韵立刻就进了声，而陆时琛也随即看向了孟昭。孟昭嘘嘘的握拳，又咳了一声：“ 下午说话太多，喉咙不太舒服。” 意识到自己刚刚有些说多了，程韵好一会儿没再敢吭声，过了片刻，这才小心翼翼地问孟昭：“ 赵哥，你觉得我的推测有没有道理啊？” 孟昭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还算有理有据，尤其是赵云华一直有翻垃圾桶的习惯，这一点确实可以说得通。” 程韵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随即他又叹了一口气说：“ 唉，但赵云华已经自杀了，就算是他放的，现在也没有证据能证实了。”“ 嗯。” 孟昭应着，抬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虽说程韵这番推理可以说得通，但陆时琛提出质疑的点也是他觉得唯一不太合理的地方。且不说赵云华知不知道陆承泽和陆时琛的父子关系，就连周衍是否知道都说不准。而且在赵云华情绪波动那么大的情况下，他是否有可能在两天的时间内恰好得知陆承泽和陆时琛的父子关系，并且构思出一套嫁祸他人的方案？难道说那个 U 盘里有的不只是当年的视频，还向赵云华提供了一套可供栽赃嫁祸的方案？那这个人的目的到底是陆承泽还是陆时琛呢？” 程韵晃了晃车钥匙：“ 快到下班时间了。赵哥，你跟我的车回市局啊？”“ 他跟我的车走？ 我好像没这么说过吧。” 见孟昭没说什么，程韵往前走了两步：“ 那我先回去了，赵哥。 回吧。” 孟昭也没有跟着陆时琛走。“ 欠你的那顿饭今天补不上了，我的车修好了，跟 4S 店约好了今天下班去取。” 陆时琛倒也没有表现出不悦：“ 那我送你过去。” 坐进陆时琛的车，孟昭说：“ 我觉得程韵刚刚推理的有道理，赵云华确实有将凶手嫌疑引到你身上的动机，你什么看法？”“ 没有证据，猜测，就只是猜测。” 孟昭觉得陆时琛的这话听起来耳熟，想了想，到底是谁总这么说呢？最后得出结论，似乎是他自己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你毕竟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回来也才三个月，应该没结什么仇。至于你爸，这些年打过那么多吃力不讨好的官司，得罪的权贵也不在少数，难道说凶手的目的其实不在你，而在于你爸？那这范围可就大了。”“ 继续往下查吧。” 车子开上了通往 4S 店的那条路，孟昭的手搭上了车门。 能开窗吗？ 随你。 孟昭压下车窗，傍晚温度正好，微凉的风灌进来。自从周衍被杀一案发生之后，这几天来孟昭头一回有了放松的感觉。他打算先从案子里出来一会儿，让紧绷的神经松懈几分钟。他靠着车座靠背，侧过脸看向了陆时琛，忽然就起了跟陆时琛闲聊的兴致来。 哎，对了，当年的事情，前一阵子我去看周老师，偶然知道了一些情况。今天你爸不也说，一开始他以为证据充足，我舅舅就是凶手，本来都没想接那个案子。好像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定了我舅舅就是凶手，毕竟动机合理，证据确凿。 孟昭转过脸看向陆时琛的侧脸。 但那时候你，其实我有一点挺想通的。你为什么觉得我舅舅是无辜的？ 你不是一直翘课为他东奔西走吗？ 陆时琛的视线落在了前面的路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为他东奔西走是因为他是我舅舅，我妈是警察，我小的时候他忙没时间带我，所以我几乎是被我舅舅带大的。他说他没杀人，我当然无条件相信他。但我和你…… 孟昭想起当年的事儿来，他笑了一声说， 我们当时的关系好像不怎么样吧，就因为我翘课为他东奔西走，你就相信他是无辜的？ 嗯，我相信。 孟昭愣了片刻，联想到自己被视为杀人犯的亲戚的那段少年时代，孟昭从来没有想到过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虽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却无条件跟自己站在了一起的人，而那个人还是他厌恶了很久的陆时琛。 命运真是神奇啊。 孟昭看着陆时琛的侧脸，心想， 这个家伙也挺神奇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第一季《黄雀》。本剧由小曾、韩莹娣、张涛领衔演播，敬请收听《皮囊》第二季《暗龙》，即刻上线。 身边留着你的烟草味，甚至恨我都还没来得及。你接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显然不怀好意。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我还能力创作梦在鼓励。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我挖遍的有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得特别有道理。淋过那场雨的痕迹要多久才能抹去？心情只把我屏蔽，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我还努力装作梦在鼓励。也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善意，我都经不起 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及。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的特别有道理。淋过那场雨的痕迹，要多久才能抹去？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